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日月之心，人民大团结， 春风得意，江山起宏图， 万国飞花，八方齐斋丰收果， 九天一彩，四海共度胜利年， 辞旧岁，爆竹声声人天喜， 迎新春，红灯闪闪国增辉， 四海同心汇丰合唱，万民交庆化日舒长，鞭炮齐鸣一元复始，声簧叠奏万象更新，庆佳节千门赞国策，迎新年万户送党恩。欢迎走进专题组喜迎春节特别策划合家欢乐，我是施潇。 大家好，我是子平。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和永远的精神支柱。春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领您走进中国春节，了解过年时的有趣习俗。 古时人们认为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美言几句，便会给家里带来幸福，可保佑来年一家平安。因此每年腊月23，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灶神，请求他上天后多说好话、吉利话。这种送灶神的仪式叫做送灶或辞灶，除夕夜还要把灶神再接回来，因此腊月23的晚上要把灶王爷和祖宗的画像或照片挂在墙上，备好酒水贡品，接受族人的祭拜，一直到大年30。 民谚称腊月24胆尘扫房子，举行过祭灶后便正式的开始做迎接新年的准备。扫尘就是年中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中华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扫尘之日全家上下齐动手，用心打扫房屋庭院，擦洗锅碗，拆洗被褥，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其实人们借助尘与尘的谐音，表达除尘除旧的意愿。 民谚称腊月25磨豆腐，一些地方还有在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风俗。民间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所奏的那样，查查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 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示清苦，瞒过玉皇的惩罚。这一天也称为接玉皇，这一天的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人们争取好表现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 腊月二十六杀猪割肉，说的是腊月二十六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将割年肉放入年肴，是因为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往往在年节中才能吃到肉，故称此为年肉。京城还有27洗旧疾、28洗邋遢的俗语，在这两天要集中的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这个洗浴民间又称为洗福禄。 腊月二十八打膏蒸馍贴花花，所谓贴花花，就是张贴年画、春联、窗花和各种春节张贴之物。其中贴春联的习俗源于古代的桃符，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述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服邪气者也。到了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雅好文学，他每年都命人题写桃符，成为后世春联之滥觞。而题写于桃符上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便成为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 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对于祖先的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视子如生不仅是孝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的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29日早晨。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正月初一首尾相连。除夕中的除字是去、夕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迎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美好的一年就在万家团圆中落下帷幕。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你还可以关注广用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平。 我是石潇，代表责编文江宇，编辑黄源，制作王松、栾博超，记者徐以然、王子平、蔡虎婷、王林、柯宣言、王雅、郭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来到生活酒吧，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摩盖特、美食柠檬汁、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Hello， 大家好，我是坐等期末结束回家吃火锅的宇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期末考试临近，心里紧张兮兮的雪萌。31-13。 哎哎，雪萌，你干嘛呢？录音还在做题啊？ 哎，什么呀？我这是在算我的余额还有多少天呢？ 你不提醒我，我还真忘了。哎，这眼看着就到年末了呀。 是啊，想想我年初立的 flag， 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这一眨眼居然到了年末了。 哎，雪萌，你年初都给自己立过什么 flag？ 这个嘛可就多了，比如每天跑步1000米，每周练瑜伽，再也不刷夜，学画画，学弹琴，骑自行车到10个地方旅游。 雪萌，你这是要忙死自己的节奏啊，立了这么多 flag， 你完成了多少呀？ 这你可就说到我的痛处了，刚刚说到的 flag 一个都没完成。 哈哈，看来精致的猪猪女孩不是轻松就能当的。 嘿，你，哎，好吧，虽然很想反驳你，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哎，好了好了，逗你呢，别太难过啊。 哎，宇航，我可是听某人年初说今年要练出8块腹肌啊，不知道另外那7块有没有出现啊？ 一个 flag 而已，别那么认真嘛。 哎，不过我最 近还真认真想了想，为什么我们踌躇满志立了那么多的目标，却总是完成不了呢？ 我觉得呢，三个字概括，拖延症；一个字概括，懒。总结完毕。 执行力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阻碍着我们完成目标。 哦， 宇航，想一想你年初定计划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自信自己今年一定能完成目标？ 当然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年末的时候势必已经脱胎换骨，走上了新的人生巅峰。 然而现在看起来和年初差别不是很大。 是啊。 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你的计划本身有问题呢？ 啊，我觉得我自己立的 flag 也不是很难呀。 确实啊，目标或许不难，但我们低估了完成目标的时间。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规划谬误？ 没听过。 这个规划谬误呢，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首次提出的，是一种人们在估计未来任务的完成时间时，倾向于过度乐观，低估任务完成时间的现象。 哇塞，王老师上线了哈，敲黑板教我们会计笔记啦。 这个计划谬误嘛，其实并不是你我会犯的错误，科学家们也会犯的。就连悉尼歌剧院原本说6年完工，结果却花了16年。 哎，这样说来，很多时候我们对时间还真是过于乐观了，总想着快点完成任务，却忘了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跨不到天边啊。 Bingo。 哎，那除了对时间的错误判断，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以前高中的时候，老师不是经常和我们说吗，给自己期末定的分数目标要稍微高一些。比如呢，你定80分，最后可能得60分，但如果你定的是100分，可能你就会得到80分。 哎，对对对对，我们老师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确实有科学依据，但有时候呢，当我们把一个目标定得太难的时候，不仅很难达到，而且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心累啊。 是啊，比如本来说坚持每天早起，但有时候真起不来，又有 flag 立在那儿，就会有想放弃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呢，还是要把任务难度降下来，不要在计划阶段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同意。 说了这么多都是在说计划，其实完成目标最根本的还是得回到最开始的执行力啊。 这就是许多人的噩梦啊。 俗话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灭其微信，封其微博，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摔其 iPad，断其 WiFi。 好了，小伙伴们，雪萌老师已经开始念经了，快收起小板凳，收起小桌椅，咱们去生活直播间啦。 小伙伴们，2017的 flag 都实现了吗？2018年你又有新的 flag 要立吗？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哎呦，原来您大半夜不睡觉是在看文章陶冶情操啊，我一直以为是刷夜打游戏呢。 嘿，这你就不懂了吧，近年我在手机上阅读 APP 层出不穷，风格各异，我手机里看的最多的就是这类文艺 APP， 像被众人熟知的豆瓣、网易云阅读、知乎，还有一些小众的播看、单独、一个、一刻等等。 想不到啊，中传某不知名主持人的手机里还藏着这么多有意思的 APP 呢。您也算半个知识分子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要不您也说一段显得有涵养的话。 不了，做人要低调啊。我跟你说，我刚刚说的那几个 APP 特别有意思，各有各的特色，你回去下载一下就知道。这其中我最喜欢的 APP 就是一个， 这名字挺好玩的，我找找看。 别找了，我给你科普一下。一个韩工作室制作的文艺 APP， 从新发布到现在改版，我一直是忠实粉丝。改版之后的界面看起来舒服的一批，排版走极简风格的特别好看。 我之前在朋友圈看见有人发截图每日图文，是我很喜欢的风格，每天推的图都是手机壁纸，文字都是上好的鸡汤啊。 嘿，这个 APP 不仅有这个板块，还有每日文章、一周语文、问答、影视、音乐等板块，反正你想看到这几场都有。最近还增添了一个深夜电台的板块， 首页有分类导航，可以很快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而且内容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风格。每天早上只要点开 One is all。 有这样的 APP 在手，每天都能接受很多新鲜的事物，也是非常幸福了。但我每次都不喜欢盯着屏幕看很多文字，感觉很累。我比较喜欢呢边走边听，或者安静地躺在床上听一些故事。所以我手机里听音乐的电台的 APP 比较多。我平时呢用荔枝，我想听的基本都有，比如一些歌曲电台，还有深夜故事，有趣的栏目也是应有尽有。年轻人啊，都值得拥有。 哎，说到有声 APP 啊，我最常用的还是喜马拉雅了。论有声 APP 排行榜，喜马拉雅应该算是第一了吧，毕竟上面有我的声音。而且啊，我最近沉迷于有声小说不能自拔，喜马拉雅上有很多正版的优质的有声小说，我最喜欢它上面的分类，基本第一眼就能看到我喜欢的内容。当然最主要还是我们节目组的节目嘛。 喜马拉雅已经下载好了，今天晚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好的，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关注喜马拉雅上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生活 Mix， 我们在那里等你。 世纪，这是 C 大发生的第五起失踪案。案发前后，五名失踪人员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排除了诱拐、传销、谋杀等一系列可能的因素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是凭空消失的。 这不可能，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 刑侦队长刘白怒吼道： 查，给我查，这几个人每天点的什么菜也要查。 刘白从警十余年，从没遇到过这么离奇的失踪案。在上一个监控摄像头里还生龙活虎的人，在下一个里就消失了。令他更加始料未及的是，这竟然发生在他的母校。 真没想到我会这样回来，刘白想到。 办案之余，刘白去拜访了他的博士生导师，应用数学系教授全毅。全教授曾经凭借用椭圆积分对费马猜想的证明，并将其应用到了基因领域，一举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数学家之一。刘白也是因为对全教授的仰慕，才暂时搁置了自己从小到大从警的梦想，考取了并不是警校的 C 大。刘白一进门，全教授见到刘白一身警服，愣了一下，过后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曾经的学生。 全教授，您最近还好吧？ 好得很，每周末还去景山放风筝呢。 那您家人也挺好的。 教授垂下眼睛，脸部的肌肉无序地颤抖了一瞬，又重新平和地面对刘白。我丈夫他去年走的，肺癌。 全教授察觉到了刘白的惊愕，从容地转移了话题。 案子进展怎么样？ 一说到专业案情，刘白一下子沉静下来，有条不紊地向教授诉说着。教授面带微笑地倾听，时不时皱皱眉，偶尔又点点头。 对了，我最近新配了种养生口服液，用的可是山泉水， 我倒给你尝尝。全教授起身走向保险柜，这时刘白的手机突然响起。 什么？锁定嫌疑人了？盯住了，千万别打草惊蛇，我现在过去。老师，不好意思，案情有进展了，我现在必须马上过去，等结案了我一定再拜访您。 不先尝尝再走吗？ 不了，来不及了。刘白一边说一边抓起衣服推开门。 好，祝你们早日结案。 刘白出了门就飞奔向队员所说的地点，他恨不能跑得再快些再快些，立马抓到嫌疑人，问清这起奇怪的失踪案的真相。 头，嫌疑人也是 C 大的学生，他和五名失踪人员曾在一个数学竞赛小组，他们曾一路过关斩将，但在国际大赛的决赛上却最终失利。据调查，在最近一次六人聚餐后，其余五人就开始相继失踪。 好，盯紧他，准备把他控制起来。 刘白看着这名学生的档案，发现他简直就是自己儿时父母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天才。不过大多数天才都难以经受重大打击，估计正是如此，他才会迁怒于其余五人。刘白注意到他的举动很反常，总是左顾右盼，好像提防着什么人似的，这和他见过无数犯罪分子的行为别无二致。可以肯定，他绝对跟这事有莫大的联系。刘白小心翼翼地跟住这名学生，看见他忽然精神万分，忽而又苦不堪言，像是服用了什么致幻类药物。刘白叮嘱队员们要小心他的反抗，还要做好防疫措施。这名学生一瘸一拐地扶着墙走进了一条小道，刘白见状果断下令 实施抓捕。 刘白和几名干员一起上阵，可是越靠近他却越感受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行动也愈加迟缓。这并不是某种麻醉气体，也不是什么气流的推力。紧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事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那名学生的样貌一会儿成了老者，又一会儿成了婴孩，在几秒内反复变换着年龄。他的脸，他的身体都在扭曲着，像是弗兰肯斯坦用不同人的躯干拼接起一样。至多十秒，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消失了，好似人间蒸发一般。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这种科幻电影里的场面谁也没想过能在自己面前真实的发生。 刘白最先回过神来，抓起这些学生的档案就往全教授的办公室跑去。他们竞赛的指导教师就是全教授，比赛结果出来后，教授曾四处痛斥主办方徇私舞弊，赛后的所谓庆功宴也没有参加，反倒是送去了一瓶酒。该死，一定是保险柜里那东西。刘白掏出枪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权益教授正端坐在靠椅上面对着门口。 你来了。 刘白把枪口对准权教授怒吼着， 您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呀？他们都是孩子啊。 我没有杀他们，相反，我给了他们完整的生命。 刘白猛扑向权教授，却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身体。说这墙并不确切，因为它并不能触碰到，却让刘白的手悬停住，无法动弹。 我丈夫死前，我曾求访过最好的名医，但依旧不给他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也跟这些孩子没关系。 没关系，当然有。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终生都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受了多少非人的痛苦。可是终于有了一个既能实现梦想又能获得巨额奖金改善家庭的机会，却被那些权贵给夺走了。冠军明明就是他们的，你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吧？ 对，但正因如此，我不怕失败，不怕被人看不起。 正因如此，我才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挑战命运的权利。 那是你运气好，他们都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那次比赛就是他们一生的全部。你觉得人和人能够平等吗？你觉得注定不到十岁就会饿死的非洲难民和资本大鳄家的少爷能平等吗？人人生前平等，死后平等，整个人生过程都是不同的，而决定一个人的恰恰正是这个过程。 那你又对他们做了什么？ 人们一直认为是粒子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被称作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在2014年还获得了诺奖。但人们错了，构成这个世界的不是粒子，而是它们相互的作用与关系。而数学正是研究这种关系的学科。举个例子，普遍认为线段 AB 是 AB 两点连线，但也可以是直线 AB 被两点截取的部分。好比你在一块布上缝东西，针从一个点进去，另一个点出去，你能看见的线就是这两点之间的线。可线本身并不止这么短，数学世纪正是改变存在过程的一种药，不关乎时间，不关乎空间，只关系存在。我只是让他们的人生变得平等，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无限的可能。 欧拉公式，所以 是的。 E 的派 i 次方加一等于零，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些可能后便会化归于零。 这就是你想要的平等吗？ 全教授没有回答，他不再看向刘白，而是将剩下的药剂一饮而尽。你不必担心，困住你的只是高密度的试剂而已，莱顿弗罗斯特效应。 刘白眼看着教授慢慢消失，无论是老态龙钟还是英气风发，脸上都毫无表情。是的，随着全教授的声音消失在整个时空中，刘白身上的束缚也消失了，可他却感到仿佛有一种更大的束缚缠绕在了他的身上，他的心上。他无法在这个世界找到这种束缚的源头。似乎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这束缚的驱动者。 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结案吧，这次的报告我来写。 用幽默语句剖析生活难题， 用文艺视角勾勒生活轮廓， 生活 mix 给你的生活加点料。 本期节目由责编 王一宁，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姚文君、安妮、刘全义， 主播 杨宇航、王雪萌， 制作 周以南、马旭生。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嘘，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7月4日，阴，今天窗外下了小雨，天空又是灰蒙蒙的一片，咖啡店里空荡荡的，只有我和打着瞌睡的猫咪。7月5日，多云，今天还是没有阳光，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气味，街角的奶茶店也仍然停业，想吃黑森林蛋糕配上香醇的摩卡。7月6号，晴，阳光透过玻璃窗折射到床前，买到了那杯心心念念的奶茶，走到了熟悉的白杨树下。 哎，你也听阳光？ 嗯，听说不休假。 娱乐盘点层出不穷哦， 新鲜资讯即出即享 ，Amazing！ 八卦吐槽热情似火 ，Unbelievable！ 阳光不休假，陪你的耳朵晒太阳呀 ，Perfect！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阳光不休假，我是主播小贤。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子月。 Hello， 我是能带给大家欢乐的阿正。 天气已经很冷了，要不要来点阳光？就让我一起把阳光分给你们吧。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什么新的电影呀？ 当然啦，年末可是很多电影争相上映的时间啊。我看了《正义联盟》《烟花》还有《寻梦环游记》。 哎，等等，《寻梦环游记》那是一部动画电影吗？ 是呀，它可是加入了恐怖元素的动画电影，可是里面可是含着满满的温情啊，电影院里好多女生都被感动得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呢。 哇，这部动画听起来很有意思啊，我平时就很喜欢看有恐怖元素的电影，也喜欢看温情的动画电影，这部电影听起来不容错过呢。 这样说来，我还有很多这类型的电影可以推荐给你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披着恐怖片外衣的温情动画电影吧， 希望呢能给大家提供最甜的案例。不要走开，精彩的内容等着你。 洁 千里姻缘一线牵，姑娘你找老朽我是要牵条什么线呀？ 我 情缘线？ 不是。 姻缘线？ 不是。 友情之线？ 我 该不会是要断了情缘线吧？ 我想， 哎呀姑娘你快说吧，后头还有这么多人排着队呢。 我呀想要牵一条娱乐风景线。 娱乐风景线？那是一条什么线？ 那呀，上说天文，下讲地理，底下乐队奥斯卡红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月老，这下你知道了吧？ 哦，晓得晓得。老夫啊，这就给你签。 我也要，我也要。 好好好，娱乐风景线，这就来。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近年来有许多包含恐怖元素的动画层出不穷，用动画来演绎的恐怖猎奇元素与一般电影中呈现出来的感觉截然不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很多这样的动画都还会选择在这样恐怖暗黑的风格之下表现温情感人的主题，对比中让这些动画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样加入恐怖元素的温情动画电影吧。 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 首先肯定要说的就是最近赚足了眼泪口碑甚好的新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了。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可是很厉害的，《寻梦环游记》由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出品，由里昂克里奇执导。说这部电影加入了恐怖元素，是因为该片的创作灵感源于墨西哥亡灵节。 他讲述的是鞋匠家庭出身的12岁小男孩米格尔自幼有一个音乐梦，但音乐却是被他的家庭所禁止的。在秘密追寻音乐梦时，他不小心进入了死亡之地，在这里遇见了亡灵帮手和他家人们的灵魂，并得到了他们的祝福去歌唱，最终重返人间。这部动画电影中奇幻绚丽的亡灵世界设定、温馨感人的家庭故事、贯穿全片的墨西哥风情，让他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就。 电影对亲情生死这一话题的解读触到了不少观众的泪点。片中塑造出的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亡灵世界，既有与现代社会类似的服务机构、居民住所，也有童话世界里的奇异生物。如果亡灵的照片在亡灵节那天被亲友们供奉，他们还可以走过用万寿菊花瓣堆成的亡灵桥，来到墓前与亲友团聚。这样带着温情与可爱的设定，褪去了死亡背后的幽暗与冰冷，赋予生死一种新的含义。 没有那么一滴眼泪，那是个后悔，化成大雨降落在。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僵尸新娘》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与上一部比起来可以算是老电影了，由蒂姆·伯顿、麦克·约翰森导演。电影讲述的是维特在婚礼前在森林里练习誓词时，误将戒指戴到了形似树枝的骷髅手指上，意外唤醒了僵尸新娘艾米丽。 艾米丽将维特带到地狱，身在地狱的维特则努力逃出鬼地方。后来维特知道了艾米丽的生前经历，和她经历了很多事件。最后维特真心想和艾米丽结婚，但艾米丽却将维特放回了人间。这部动画电影的恐怖元素不只是僵尸新娘的形象，还有这部电影的创作来源。 这个故事的学术背景来自于东欧，当时的激进反犹太人人士通常是在犹太教人士结婚队伍中下手，杀死能为犹太教传宗接代的唯一的新娘，不少新娘就此身穿礼服埋葬于路旁，死得不明不白。当然，这种传说中的阴森恐怖只提供了一个故事素材，而且灌注了宗教的色彩，因而也就有了维克多·路遇僵尸新娘的故事。只是电影已经没有了传说中的阴森，反而加入了活泼。 导演把这个残忍的故事重新进行加工，以动画的形式、温情的笔调、略微煽情的剧情设置，不温不火地讲了一个新的故事，让人看完之后不禁感叹，原来啊，恐怖阴森的片名下流淌的是这样一个温情的故事，诠释了爱的真谛是幸福，更是成全。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欧 欧美系列的电影看多了，下面介绍一部日式风格的恐怖风格温情动画《猫汤》。影片根据日本连载漫画改编，讲述猫猫弟弟拼命与死神争回姐姐的一半灵魂后，寻找另一半灵魂的故事，但又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 这部片子中的暗黑元素很多，但是掩盖不住它满满的感人。在猫弟弟诡异的旅途中，不乏血腥与暴力，但也少不了温馨和生趣。他们遇上马戏团神奇的魔术师，穿过大海，走过沙漠，遇上大屋的奇怪主人，还遇上把猫猫残肢缝合的妇人，还有孩子脾气的上帝随意拨弄着时间。故事的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拯救姐姐的四叶花。 暴力与成长是猫汤的主题，成长的旅程出发点是拯救，就像孩子们成长的开端总是伴随着美好的愿望，然而旅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暴力。上帝和命运又是他故事的出发点，就像在讲述猫弟弟对成长路上命运的抵抗。 猫汤呢，让我想起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两者都是讲述少年踏上暴力旅程的故事。余华最多是冷漠的，猫汤的作者却是残忍的，他让血腥暴力和稚气未脱的孩子密不可分，而不是像余华让主人公我纯洁的成长到十八岁成人。对乐观的人，猫汤为他们开启了一扇可以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的窗。 最后我们来分享分享鬼妈妈这部动画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女孩卡洛琳在新家里发现了一扇神秘的门，通过这扇门，她进入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竟然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虽然开始对卡洛琳也很和善，但这个看上去很和蔼的妈妈才不是什么善种，她试图缝上卡洛琳的眼睛，把她永远地留在这个世界中。 这部电影恐怖的元素很多，它竭力塑造了一个黑暗而颓废的世界，处处充满着诡异的世界观和另类的景物描写。 这部电影起始于搬新家的女主角卡洛琳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关心，感受到邻居的冷漠，感觉到被忽视，没价值，所以沉迷于虚拟世界中以她为中心的世界。但随着电影的进行，他意识到一个人要长大，就是要接受自己不是主角的现实，还要去体味现实生活中的小温情。 说到这儿，大家都看得出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成人动画，尽管它伪装在这种充满怀旧气息的逐格动画背后，故事啊也是讲给小朋友看的，正义战胜邪恶，但背后隐藏的思想却是给成人咀嚼的，看似绚烂，实则灰色，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不可协调同性。就像动画中卡洛琳每摧毁一个梦境，缤纷色彩便迅速凝固成死气沉沉的灰色。好了，今天的娱乐风景线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盘点，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哦，不要走开。 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郭守，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龙争虎斗，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师傅，您这评书说的这么好，都是从哪儿听来的故事？ 嗨，我就是看见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 哎，那你再给我讲一个呗。 改天吧，我要去播节目了。 什么节目呀？ 看见什么说什么呀。 哎，子月，你说我是不是老了？我最近特别容易伤感，你说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些什么呢？又会做些什么呢？ 啊，你这是怎么了呀？你这不还年轻着呢吗？就想到那么远了。 我也很想知道呢。那我们这一期的看见什么说什么就来聊一聊，如果到了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你会做些什么吧。 我想想啊，如果到了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可能也不会去祈求我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原谅，因为我觉得 他们如果真的生我的气的话，可能到死都不会原谅我。但是我觉得啊，我在去世之前，我必须得见的人，第一个就是我的爱人，第二个就是我的好朋友老何。我觉得我能在他们的陪伴下去世是幸福的。 啊，如果是我生命最后一刻的话，我会安安静静听首歌，然后等着自己凉掉那一刻。等会儿，不对，我要吃我妈做的面。哎，不对，等会儿看场电影也不错哈。 哎，如果我快凉了的话，我可能想去蹦极，因为啊，每次我朋友去蹦极，或者是我爸妈说，哎，你去蹦个极吧，体验一下人生不同的感觉。但是我每次都会感觉非常害怕，就不去，不去，不去。但如果到时候可能要凉了的话，会非常后悔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静静地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把自己之前所干过的事情一个一个一个地回想起来，就这个样子吧，我觉得挺好的。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如果我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的一定是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哪怕只有一秒钟。 是啊，虽然生命里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让人难过的事情，但生命的美好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今天的看见什么说什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苹果派，苹果派，新鲜出炉的苹果派，只剩最后一个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 老板， 我要一个。 哎呦，只剩一个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给他吧。 嘿，你们太有缘了。俗话说得好，相逢即是有缘，你们前世一万多次回眸换得今世两字同言同语呀，你们呀真的是。 各位来宾，大家安静一下，我有事情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老婆叫开心，当初我们又是因为一个苹果派而结缘，为了纪念我们这段感情，我决定为她办一个电台，就叫做开心苹果派。 你们快看，有个叫做余文乐结婚你失恋了吗的接彩视频。 哎呀，这个呀我刷微博就看到了，冲着标题点进去看看，结果发现真是满屏尴尬。 哎，听这个名字还以为是爆笑采访，看来只是个标题党呢。 就是因为他努力的想要贴近搞笑，只在乎表面形式而不弄好内容，反而让人看着不真实，连被采访的路人都万脸懵。 估计他们的内心也在唱着，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却视而不见。代替广大群众对戏精接彩说一声，简单点，采访的方式简单点。 点开视频之前啊，我以为被采访的都是他的粉丝迷妹，至少也得年龄合适的吧，结果发现啊，是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老奶奶和几岁大的小孩。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都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问道，余文乐是谁呀？ 就像网友我的头卡住了说的，采访对象都搞错了，根本就失去了意义，完全就是尬采。 其实现在做接彩的团队很多，虚度吧、离视频都坐拥百万粉丝，但路人表示经常会碰到画风清奇的接彩，听了简直想打人。今天咱们就来吐槽那些让人极度无语的采访吧。 因为数量太多，贴心的网友还制作出了爆笑采访事务合集，里面的记者都一本正经地问些奇怪的问题，表情没有一丝波动。 比如一位台湾女记者去到救灾现场进行报道，向工作人员提问当地情况，开始就来了一句，请问伤员有没有受伤，工作人员都怀疑自己是有个假耳朵还是遇到了假记者。 网友我的猫和你的信评论道，工作人员也应该一本正经地说，不仅所有伤员都受伤了，接受完采访的我也该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了。 还有一种低情商式的采访，那就是在比赛之后对选手的心情的采访。 想要告诉各位记者朋友们，不是所有参赛选手的心情都很开心激动，那些被淘汰的选手本来就抱有遗憾了，还要被兴高采烈的记者询问， 被淘汰之后的心情怎么样啊？ 网友田生先说道，淘汰选手内心 OS， 你还要我咋地要咋地，表面达到不遗憾参加最重要。 哎，还有，每次选秀节目一个选手下台后都要被问，被淘汰了你难受吗？你还会坚持你的梦想吗？你以后要怎么办？这些问题啊真的很迷。 那我就要回答他， 我好伤心哦，在这条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决定毅然放弃，绝不继续。好了，回家自己就不按他的标准套路来。 那你的镜头绝对会被剪掉，毫无保留。不过啊，确实常听到我会一直坚持在梦想的道路上，无论多么艰难这种答案，因为不用问都知道人家一定会这么说的呀。 网友一个和尚吐槽说，心疼被淘汰的小哥哥，还得坚强地对着镜头说，我有遗憾，我很难受。 就在刚才来的路上，我就被拉过去做了一个关于花呗的节采。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用花呗？ 这个问题是要让我说因为自己吃土了吗？ 因为好用呗。 不是，我想不出来啊，分明是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嘛，不应该问有关用户体验和评价的问题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结果他紧接着问我，您在使用花呗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的心情也立刻开心起来？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啊。 所以做采访呀，一定要有明确而且有意义的出发点，接采也是一样，为了搞笑而搞笑只会让空气变得突然安静。 比如接采各校新生有关大学生活的话题，双十一期间啊，去了解大众剁手礼、情人节怎么过等等话题，这些都能让被采访者有的说，也愿意多谈谈。 其实这也没那么难，只要自己站在路人的角度上想象一下，如果别人突然问你这些问题，你会不会感到尴尬？肚子里有没有话说？马上就能过滤到那些令人窒息的问题。 这里啊，咱们再来说几个小技巧。首先，不要把答案直接告诉被采访者，然后让他回答 yes or no。 这就像刚才提到的拿了冠军是不是很开心这样的问题，这种方式只有公安人员办案询问的时候才合适。 如果是给名人采访，一定要做好功课，别问那些你本该掌握的常识却没去做功课的。比如不要问崔健什么叫吉他失真啊，不要问高晓松诸葛亮为什么没有成为五虎上将。 他们肯定会把你从窗户扔出去的，可别当成玩笑啊，这些事儿的确发生过。 最后啊，我们最好尽量用小话题引出大的内容，如果被采访者比你说的多，打开了话匣子，这才是对的。 好了，我已经 get 到了采访的 tips 了，我要赶紧回去做我的采访作业实践一下。 哎，别走别走，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微笑说拜拜就要带着大家乘着雪橇去看弥漫着西方文化色彩的超赞电影。 在西方文化里占杰出地位的泰迪熊，大家肯定都再了解不过了。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玩具泰迪作为礼物呢？ 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和熊有关的故事，但是可不是泰迪，而是我们的帕丁顿，帕丁顿熊。 正如大家所想，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充满善良与天真，同样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帕丁顿熊》第二部，热烈欢迎撒花撒花。 继第一部之后呢，来自秘鲁密林的小熊帕丁顿在伦敦成功地融入了收留他的布朗先生一家，呆萌可爱、懂礼貌而又富有正义感的他很快就深得邻里的喜爱。 他出没的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果酱和欢声笑语，恰好今年刚好是他的露西婶婶的百岁寿辰，帕丁顿熊决定为他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千挑万选之下，他在格鲁伯先生的古董商店里看中一本独一无二的立体书。为了购得这本立体书作为生日贺礼，平时懒洋洋的他不得不开始四处打工筹钱。 然而熊算不如天算，在露西婶婶的生日前夕，这本立体书却突然莫名失窃。为了务求取回这份生日贺礼，焦急万分的帕丁顿熊只好与布朗一家想尽办法找出这名窃贼。 期间还有很多离奇事情发生，可谓是让人大跌眼镜，也让观众们为帕丁顿捏了一把冷汗。 布朗一家好像在逐步陷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之中，究竟他们能不能打败可怕的对手，能否应付前所未有的惊险挑战呢？ 1958年，迈克尔邦德根据帕丁顿车站的一只玩具熊创作出这个后来萌倒一片人的帕丁顿熊。比起迪士尼对教化意义的探索， 皮克斯的天马行空设定诡谲，帕丁顿熊系列一直就不这样野心勃勃， 有剧情但从不复杂，适合的年龄段广泛，可爱的形象与密集笑点相辅相成，毫不吝啬地铺上圣诞节般缤纷暖色调，大胆又温馨，温暖优雅且有爱。 在这样的氛围里，冷不丁地出现一只咕噜咕噜转着溜圆眼睛的毛茸茸萌熊，带着憨态可掬的表情摘下帽子向你鞠躬问好，亦或对驾驭不了的人类事物紧张兮兮却越搞越杂。 帕丁顿熊给我们的是冬日里的一杯热可可，是用100多分钟挡挡你心口的风，是唤醒胃里的暖意，驱散指尖氤氲的雾气，是对世界所有的善良再次投以信任。哎，说到热可可，还真想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喝上一杯，大家伙儿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圣诞节嘛，当然是要到热闹的地方，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感受这迷人的节日气氛啦。我觉得猫小院猫主题餐厅最合适不过了，不但味道很棒，还有猫咪的陪伴，你的圣诞节一定难以忘怀喽。 哎，这一家餐厅最吸引人的还是猫咪吧，当身处喵星人王国，你除了要做好时不时会有猫咪跳上桌子跟你一起用餐的思想准备，也一定会禁不住掏出手机一直狂拍并晒上网络，为餐厅老板做足免费广告。 他们家的棉花糖可可也是排名北京第一呢，我相信不但能满足阿振的愿望，也值得每一位听众去尝试呢。嗯，棉花糖可可配西餐，听起来还真是让人倍感温暖呢。 当然还不止这些，缤纷后多士同样也是重头戏呢，一整块焦糖烤面包上铺上几个冰淇淋球，再加上各种水果，绝对冲击你的味蕾， 再加上猫咪的陪伴，不管是朋友聚餐还是情侣约会，对感情的培养一定是事倍功半呀。 猫小院分为南锣、北锣以及后海店，三家离的都不算远，打开地图在南锣鼓巷就可以轻松找到。胡同里的小院，特别有味道。 下面要揭晓的是今天的歌曲推荐，它就是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渡》，原曲作者是一个挪威组合，中文词由薛之谦填写，发行于2017年11月10号。 和先前释出的《别》和《向风》一样，这两首传统情歌的风格略有不同，除了曲风上的突破外，歌曲本身也表达了薛之谦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不停地在渡中历练，并以此来向一路陪伴不曾离去的歌迷们表达真诚的感谢。 随着渡人去的夜，用稀有的火焰照亮了胆怯，燃尽我语言的性感低音响起，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独特的疏离感，在迷幻的编曲烘托下，渡人们一同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奇丽景象。 他在整曲中采用与氛围音乐相似的唱法，用低吟的方式来展现歌曲，而每句歌词中又可以听到不同的细节处理，用精妙精巧的方式演绎出他的独特匠心。歌曲配热可可并与圣诞节三者结合，究竟能孕育出怎样的情调，只有跟着阳光走才能得到答案，享受其中的喜悦。 跟着阳光走，让爱带着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代表责编冯杰威，编辑刘芷云、王浩熙，我是小贤， 制作王铎林、王玉涵、庞飞，我是小陈，以及各位小记者曹新文、谢吴颗粒、乔一博、彭玉、刘楚乔、费松然，我是阿振。 更多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广院广播台阳光不休假，通过喜马拉雅及时收听，我是小窝，我们下期再见 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